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心。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心。 酷儿音乐。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。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。能量音乐 ，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手机看着目，打开 TV 看烟火，可惜身旁没有你。你的身边没有我，一个人发火，对着镜子自己说，说了再多的结果没原因。哦哦，吹着我的发型，他帅起了不大心，心简简单单，原味单着饭店却是差评。我用真心打动你，你能不能感觉？不管前方千万阻挠，我能翻越。Oh no， 你过去让我拯救，我也没办法收手，抵抗不了的温柔，忘记一步就足够。突然想到你，脑袋里满满的都是好奇，带着你或是想着那个月去大理，预备备跟我可以上上离地。突然想到你，不知道你到底会在哪里，电话光线是好像我们不够亲密，就一下子突然好想你。手机看着目，打开 TV 看烟火，可惜身旁没有你，你的身边没有我，一个人发火，对着镜子自己说，说了再多的结果没原因。无聊的独自对着电脑发呆，删除掉我们曾经争吵的对白，爱你这件事我不来谁来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会在。 Oh no， 你过去让我拯救，我也没办法收手，抵抗不了的温柔，忘记一步就足够。突然想到你，脑袋里满满的都是好奇，带着你或是想着那个月就逃离，预备备跟我可以双脚离地。突然想到你，不知道你到底会在哪里，对话框显示好像我们不够亲密，就一下子突然想到，突然想到你，脑袋里满满的都是好奇，带着你或是想着那个月就逃离，贝贝跟我对双脚离地。突然想到你，不知道你到底会在哪里，对话光线是好像我们不够亲密，就一下子突然好想你。 来自旭瑞的突然想到你，脑袋里都是你，想跟你一起逃离，大冬天的能去哪儿啊，翻翻手机里的旧照片，看看前年的今天你在哪里。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董鹏。周末我们还是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年末原创歌曲的发布量是越来越多，唱片歌手为了竞逐年度各大奖项，单曲歌手也不断推出新作。这唱片歌手跟单曲歌手都是我区分的，虽然目前都是一首单曲一首单曲的发，但有很多音乐人还是会选择一下抛出整张唱片，让人通过一张作品集来了解近阶段的所思所悟和音乐上的表达。在今天节目里，我们有单曲的介绍，也有整张唱片的作品选听，来听杨纯这首《不安情绪》。 起我没受伤害，对我来说结局不坏，当作礼物送给情怀。 冬天有时候会有些不安的小情绪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。杨纯这首《不安情绪》是讲跟恋人相处没有安全感，那还不如退出的故事。白举纲最近出版了一张三首歌的 EP， 叫《乘客，请注意》。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呢？因为这三首歌都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写的。有些繁忙的人坐飞机的时候才关机，一下有了思考的时间。在移动的交通工具上想事儿，总是灵感特别多，我试过。我们来听一首通利福尼亚，很有意思的一首歌。白举纲来北京的时候在通州住过三年，而北京通州是年轻的音乐人来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，很多艺术和音乐行业里的人都住在这个区域，忙忙碌碌的为了理想而努力。 这是梦想家聚集地，唱着唱音喊唱名利，白日盘转的小蚂蚁，肩负生命各自分离。历程越多动力越少，理由够了什么都没必要，秘密越大胆子越小，只想关心那顿饭吃不饱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，脑部容量急剧下降。什么呀？托尼福尼亚，托尼福尼亚，托尼福尼亚，托尼福尼亚。呼啸而过，是汹涌人潮，显得自己格外渺小。众生里没有谁最重要，飞行的人不必讨好。旅程越多动力越少，理由够的什么都没必要，秘密越大胆子越小，只想关心那顿饭吃不饱。什么呀？ 是你浪漫不的向往。 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节目，我们一起来听听最近时期的华语新音乐。之前在节目中，我讲过，现在音乐作品的时间长度越来越短。可能十几年前一首歌四分半五分多钟很常见吧，那现在呢，流行歌曲的长度大约都是三分钟左右，时间长度的缩短肯定对应着现在的传播跟听众收听习惯，唱作人和音乐人的作品越来越多，人们切歌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碎片时间变得更碎，耐心也变得越来越差。另外，因为我们广播节目的时段安排，为了让大家听觉转换和新鲜感，尽量能多播几首歌，平时也不太会放五六分钟长度的歌曲。好，今天这个时段我们来听两首，先听傻白的第一支舞。 带着笑容你走向我，做个邀请的动作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，直觉双脚在发抖，音乐正悠扬，人婆娑，我却只觉脸儿红透，随着不断加快的心跳，踩着没有节奏的节奏，鼓起勇气我低下头，却又不敢对你说，曾经见过的女孩中，你是最美的一个。要是能就这样完整说，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声，只要不羡慕不笨拙，你是唯一的选择。要是能就这样完整一生，从现在开始到最后一生，只要不羡慕不笨拙，你是唯一的选择。 加快的心跳，踩着没有节奏的节奏，鼓起勇气我低下头，却又不敢对你说，曾经见过的女孩中你是最美的一个， 傻白翻唱叶嘉修1986年创作的歌曲，重新编曲演绎，在86拍的舞步里有些温柔自动开启。吕俊哲最近发表了一张唱片叫《复生》，我推荐给你听，这是他闭关三年的写作，是一张概念专辑，编曲很棒。一般说编曲很棒，可能音乐圈的人才能理解哪儿棒，那我总结个通俗的大家能听得懂的，好的编曲呢能形成听觉刺激和生理兴奋，不好的编曲呢怎么弄也是一个伴奏带。来感觉一下吕俊哲长跑的人。 A strange friend， 你是谁？为何满身的风筝？你来自哪儿？要去哪里？何来满身的伤痕？试图把昨天甩掉，挣扎起身，你试图去奔跑，义无反顾逃离这人群，跑向城市的边缘，跑向大海，跑向路的尽头，穿过金色麦田，穿越无尽荒野， 一颗恒星，守护海底的蜂蜜。 It's my dream, it's magic, 占领你的 向未来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阳阳，相约冬奥，一起歌唱，聆听冰雪之音，唱响冬奥歌声， Sing Together。 风雪天车给梦想加速度，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，银白色的世界本没有胜负，只有不懈的追寻，无悔的付出。鲜花掌声用青春做礼物，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，未完待续，精彩永不落幕，勇敢超越突破，风雨踏前路，一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，比海更宽是你的怀抱，温暖如初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在一起，真情自然流露，永远一个梦，永远一个梦。 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他，在每分每秒我都和他一起长大，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中的。 音乐替你说话，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。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回复974，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，满300减108玩具券，抢到你手软。 年底会议，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， 产品发布，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，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，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，垂询电话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Cover Music，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。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 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我无所谓，就像高贵，就像完美。我有点累，在床喝醉，头喝水，不想明天支离破碎。动态上的话题，总跳不完的场地，等照片上的反应，火焰加上爱。来点舒服嘞，今晚来点舒服嘞，有个舒服有个累，我的脑袋很疲惫。他说来点舒服嘞，今晚来点舒服嘞，有个浪漫有个美，我的脑袋很疲惫。想不平凡又很平淡，怎么说这是一种选择困难。动态上的话题，总跳不完的场地，等照片上的反应，火焰加上爱心。来点舒服嘞，今晚来点舒服嘞，有个舒服有个 来自许光汉的舒芙蕾。舒芙蕾说的是现代人的生活，面对各种社交疲劳，像宿醉般舒芙蕾的状态，这样的歌可以多听几遍，律动很慵懒，有点迷幻，让人松弛的流行乐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周末我们一起听听最近发表的华语新音乐。许光汉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，专辑的制作人是陈建奇，这几年的大热呀，听人开玩笑也不是开玩笑，能找到陈建奇当制作人，这唱片就赢了，获奖的几率提高了。我们来听一首《出戏》，生活的模样，灵魂的渴望，有时面对人群太累了，就让他暂时躲在音乐里享受片刻的放空。 次淹没在何处，现在是排练还是演出，如果我现在有一个下午开车往沙滩会有多幸福，演别人好辛苦，别闹了那一出，所有不快乐都用想象力等出，好敲开我的脑袋，满天星光灿烂，看流星坠落那片海岸，就到那睡一晚，做白日梦多浪漫，没必要就别醒来，让我出席的暂时离开，好让自由的血液循环。回到都市里陪你散步，快牵到手牵，心跳加速，这个山脚下亲吻的角度，突然灯光慢转眼就谢幕，我自己也清楚烟台就会迷糊，有一种快乐是用想象力放逐，哦、oh, 还好我的脑袋总是星光灿烂，也许在远方那片海岸有个人在等待，做白日梦多浪漫，梦还没就别醒来，让我出席的暂时离开，好让自由的血液循环。 许光汉的出戏很舒服哈，这张唱片有好些歌都是又舒服又放松的，选在冬天发布能舒缓很多人的情绪。再给您选播的歌叫《淡季动物园》，通过歌词里出现的各种动物对比反差，在成为爱情之前的反复犹疑，在只有我和你的淡季动物园里保持亲密的疏离，连动物都在叹息，只有当事人还在逃避。 长颈鹿在叹息，陷入哲学难题，睡午觉的企鹅在昨日空余，在寂寞的淡季，我没目的犹豫，很惬意，隔着几面玻璃，你也在这里，或许你有点在意，所以故意跟我走很近，会坐一起，是你用心在看戏，左边是南极，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，陪你寻星，亲密而疏离，如果可以坐着休息，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，说天气，你说电影，会不会就这么在一起，还是发现彼此太无趣，我有点在意，反而故意保持这距离，是我会坐一起， 是你没有在看鳄鱼。哦哦哦哦哦，左边是南极，右边是人造热带雨林，陪你寻星。在意反而可以假装不在意、哦哦、水塔都干起，冷漠看着两人的默剧、啊啊啊、浪漫的秘密只差当事人还在逃避，有种熟悉含蓄但透明，如果可以坐着休息，你会开启什么样话题？要我说天气，你说电影，或许可以鼓起勇气，在寂寞的淡季。 我们忠于经典，却不安于现状，我们传承精粹，但仍不断突破，力求创新，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， 能量音乐。 Here is the Power Music。 一包伞配一场大雨，说陪一次可惜，我这些习惯的痴迷，爱情一个我配上一个你，一次期待陪一次忘记，从一首歌一出电影，找一些蛛丝马迹，找到相同的我却不一样的你。 Yeah. 来自迷先生的《长成什么样子算爱情》，你欣赏我的畸形，我装扮你的矫情，这样算不算爱情？还是只有我爱你而已？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董鹏。迷先生也是来自台湾的乐队，出道已经10年了。接下来出场的旺福乐队也是多次获得过金曲奖了。在滚石唱片40周年滚石壮乐队的特别企划中，选择改编翻唱了陈淑桦1989年出版的单曲《傲慢与偏见》。可以剧透一点的是，这首改编有别于经典版本，如释重负的情绪，乐观正面，轻快明亮。 我对你依然心存纪念，在梦中温习你的容颜，时光飞逝，岁月如梭，我想我失去的不止一点。 滚石壮乐队40支乐队改编滚石唱片出版的40首歌，这首旺福乐队的《傲慢与偏见》是第二批发布的5首歌中最好的一首。这是董鹏主持的能量音乐周末版，今天先跟您说再见了。节目最后带来的是韩红的新歌《生活》，明天是我们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也在同一时间准时收听。 你看山坡挂满了云朵，你看家乡碧绿的河，阿妈的笑容，阿爸一双手，唱着岁月游。你看屋顶升起了炊烟，你